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好，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01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哈！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于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青春达人，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论论。非常高兴在中午的时间跟大家来见面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出今天我们的达人课代表迪尔再次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迪尔你好。 Hello， 伦伦 ，Hello， 大家好。非常高兴再一次在青春联盟之青春达人这个板块跟大家见面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性的话题。我们知道在现在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证件或者是证书。 没错。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这个合理的，然后去考取这些证书？有一些哪些是我们的加分项？哪些又是特别难以攻克的这些证书？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考证那些事儿。 没错，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还有收看的方式。收听方式呢，依然是通过 FM98.2 的调频哈。那么同样您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网络直播。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画面了。或者呢，同样您也可以在易直播的平台当中来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呢，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同时，也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今天我们设置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您考过哪些特别的证书没有。 说到这个考证啊，我这个作为一个文科生，我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有两个专业是这个考证的老大难专业。一个是这个法律，一个是这个我们说的财经类的金融类的这样的专业。所以说今天呢，达人课代表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青春达人。一位呢是来自于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的吴霞同学，另一位呢是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的孙明星同学。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吴霞。 大家好，我是孙明星。 好，那这个今天请到他们两位啊，是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专业真的是证书需求非常的多。 没错。 所以说呢，就是而且他们这个两个专业就非常的难考这个证书。我们是一提到说有好多这个什么学习这个金融的，学习法律的，什么司法考试啊，这个会计学的这个注册会计师考试啊，就据我所知都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今天请两位大家给大家聊一聊啊。那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在大学期间有一些这个必考的证件，就是无论是两位的这样的专业，还是我们所有人这个我们所读的专业都必考的几个证件，一个是这个英语。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有那个计算机二级的证件，是有吧？对不对？ 你这么一说，我都忘了我有这个证了。 是不是还有这个证？ 对， 所以说就是英语，大概是我知道的啊。普通的专业是这个四级，然后有一些这个专业是要求六级。 对。 然后你如果是这个学外语的专业，可能是要求，如果英语可能是专八。 对。 然后你如果是小语种的话，可能你要过专四。 没错。 应该是这样吧？ 对 不对？然后还有一些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毕业证和这个学位证挂钩，主要是跟学位证挂钩的啊，这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考试，一个是这个体育测试， 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有考过800米、啊，然后1000米，你知道吗？这个测试是其实是跟你的学位证挂钩的，是关系到你能不能拿到学位的。 原来这么关键，我考的时候都不知道。 但是真的特别关键，因为你体育比较好， 哦、有、啊、有，确实 有，对，就是特别关键。就你想，你大学四年，然后读下来，你只有毕业证，没有学位证，天哪，这不是一个特别对啊？这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夸张的事情。所以说，其实啊，我们说这些必备的证件，建议大家是一定要在大一的时候就把它考掉。什么原因呢？很简单，你在大一的时候，你是刚刚从高三升到大学，其实你是你人生当中学习能力最强的一个时间，两位是不是有这个心得？对吧？当然你们可能学习 好，深有共鸣， 对，是学霸，但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的这个时候你的学习能力，可能说我周围就有这样的例子，他考那个四级，然后当然我们这些学艺术类专业的会这个学习成绩稍微跟你们比肯定是学渣一点，你知道吗？然后他考四级，第一年呢是差了3分，然后第二年呢就直接起晚了，因为四级是早上考试，然后第三年呢又没有过，然后到快到那个第四年的时候就急得不得了，因为你如果四级不过是没有学位证的嘛，所以说就是真的建议大家要尽早的考掉这些考试。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你考很多证啊，就是你在大学的时候你是有时间的，但是你上了就是你工作了以后就会没有时间，所以说这些基础的证件一定是要考掉。另外我们说的一种类型就是很多职业的一个我们叫上岗证，对吧？这个你像论论做主播，你要有这个 持证上岗，对 对吧？是吧？持证上岗，我们是有证的人， 对 对，不像我只是一个有身份证的人。这个就是你看你们要考什么证件，都主持人这个叫什么从业资格证，是吧？ 叫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 啊，对吧？ 对， 然后还有这个普通话是这个一级甲等，对吗？我据我所知，好像你如果是当老师的话，要考这个 一级等。 一级现在这么 一级等 要求这么高了吗？ 反正据我所知的老师，可能那也分学校吧，每个学校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 南方、北方之类的。 对，那个我认识老师都是一级一等，然后这个作为播音员或者主持人的话，一定要是一级甲等。然后还有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这都是要考的。然后据我所知呢，这个证哈其实也不好考。我有一个师哥，我记得哈。从应该是大概从我开始考那年就见着他了，应该是大概2010年吧，到现在2018年，将近10年的时间过去，这证还没有考下来。 抗战也没有考下来。 对，然后我那次见着他，问他说：“你这证怎么还没考？”他说：“嗨，也不急，因为这个证吧。” 为什么呢？ 这个按理说每个人都要持证上岗的，但是说他每年会有一个这个抽查，如果不抽到你的话。其实也没有人太管你是不是在证，但是一甲的证是必须要有的。然后他呢就说，我每年到这儿来就当做一个同学聚会一样，能见到很多老同学。 我的天， 跟他同年级的呀，或者他的师弟师妹啊，大家每回都聚会，因为考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基本上就是这一圈人在考。 那所以你们这个证件的这些科目都是什么呢？ 有笔试和面试。所谓的面试就是录像。然后笔试会大概分为好像三项吧，因为我考的比较远了，我已经记不太清了。 你是什么时候考下来的这个证？ 一年，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对，分为 暴露了你毕业的时间。 我这还没毕业的时候考的，对吧？ 好吧。 这个证其实还好，因为笔试相对来讲，如果要复习的话还好，但是录像的环节可能会有一点难度，因为录像的环节牵扯到老师的个人的一个评判。就老师看你是不是顺眼，我就知道有一名很优秀的，也是我们台内的人哈，曾经也得过金话筒奖。 哦，真的？ 对，然后他 没有证吗？ 他有证，但是我们那证是分为 A 和 B 的，就是说 A 和 B 是怎么来判定，主要是通过你在这个录像，就是面试的时候的成绩来判定的，就是看你上镜的表现怎么样。然后那个姐姐呢就很鬼使神差的考了一个 B， 然后她就很生气，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对，所以就然后在第二年又去考了一次，又考了一个 A 回来，就大概这样。 所以说相比之下，像你们这两位同学的这个行业的这个证件就不会有那么多所谓的印象分在里面。 对， 对， 应该就是实打实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学这种文科专业的这种证书哈，就这种文化类专业，比如像我们这个，其实证书还相对少。我知道两位学的专业，节目一开始迪儿也说了， 对， 都是考证的大户哈， 非常 考。两位有没有大概算过自己到现在为止大概手里有多少个证？大大小小什么证都算上， 自己盘点一下， 跟这个学习有关的、跟业务有关的、无关的都好，都算上，大概有没有算过大概有多少个证？ 我这边的话就主要的就是法律职业资格证、嗯、然后之前考过一个证券从业资格证、 嗯、 另外的话我大学期间还考过一次雅思，然后考了七分、 嗯、 然后其他的就比如说比较普遍的四六级、 嗯、 然后计算机考试， 嗯， 好像还考过普通话资格考试。 哦，对，就像他们经常要上庭的，普通 话资格考试在人那儿都是属于好像考， 对，好像 这不重要、啊、 对，那当然了，这个跟职业有关系嘛。但是我觉得其实像你这个专业经常要，因为我们经常我接触到的这个律师这个行业就是在影视剧里面看到的，就经常是要有特别有气势、 嗯、 然后在这个庭上做一个表述的时候都特别的这个有风格。但是你试想一下，一个美女律师、 嗯、 是吧，站在庭上、 嗯、 然后一张嘴大家好，这什么呀，这就很奇怪， 对 吧，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行业就律师行业普通话还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是的、 嗯、 是的、 嗯、 那你觉得这些证件里面最难考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我们的上岗证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了。 哦， 对， 都需要考什么呢？ 这个、它一共是有考四课，就是卷一卷二卷三卷四，一共是考四卷、 嗯、 然后四卷呢是分两天考， 嗯， 然后每门课是要考三，就前三卷是要考三个小时、 嗯、 最后一卷是考三个半小时。 天哪， 然后考下来这 个 体力消耗还是蛮大的、 嗯、十几个小时，我觉得做个头发都特别累，更何况考试。 我当时考的时候、嗯、就生生看到坐我前面一个女生，她就考着考着就吐出来了 啊，晕过去 就 吐了，是吗？ 体力不支了， 考吐了、 嗯、对， 天哪， 这个我就想起了以前这个科举考试的时候、 嗯、 其实也是拼体力的、 嗯、 都是关那个小屋子里边，什么也没有，吃饭睡觉、 嗯、 什么全在里边， 太夸张了， 一关关几天，出来之后考生都这样，皮能活着打扮就不错了。嗯， 那你们这个考试最后的这个是分数是按这个四门相加吗？是这样？ 对，四门加起来要过360分、 嗯、 哦，一共满分是多少啊？ 我们满分是600分。 哦，还是挺难的， 挺难。 我觉得那如果你就是你通过了这个、嗯、你过了360分，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证书、 哦、我们是分 A 证 B 证和 C 证、 啊、他们 跟你们这个 对对对，然后不同的证是在不同的地区可以执业的、 嗯、 然后 A 证是全国都可以执业的、 嗯、 然后 B 证跟 C 证就是有限制性的一些省份地域才可以执业、嗯、 所以360分以上都是 A 证了。 对，360分是 A 证、 嗯，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司法考试还是挺难的啊。这是属于像什么公务员啊、国考，我觉得司法考试也是其中的一项哈。 对，通常、 就是、 一般来说，平均的通过率大概是在10%左右。 这么难、啊、 10%，我的天呀、 啊！那你是一次就考过了吗？一次 没有，我也是也有考，第一次考的时候是差了几分儿、 啊。 嗯， 对。然后当时也是感觉自己不够认真，特别。 像你们这个专业是要在大学期间就要把这个考掉吗？ 对，我们是大三就可以开始准备了。 哦， 就 如果你大四不需要考研的话，你考这个就行了。 对，所以其实它其实跟考研的时间还是不太冲突的、 哦、 就是你考完司法考试之后再准备考研 也是 可以，也有同学这么 准备。那万一一直考、哦、考不过，那就差几分，就差几分，每回都差几分。 真的有这样的同学特别惨、 嗯、 对，就有这样的朋友。然后我记得之前看新闻还有、 嗯， 大叔考了十几年的，特别心酸。我们当时考场上确实就是什么年龄段的 都有， 就确实看得到。 那个法律之梦哈，就是想要圆自己的这个梦，那很难。 嗯、 好，问一下明星啊、嗯，你觉得你考过的，你都有什么证件？先给大家总结一下。 基础的就是有这些大学里最普遍的四六级啊，然后计算机啊、 嗯、 然后这种吧。 嗯、 然后专业性的一些资格证考过，会计，就是会计从业资格证现在取消了嘛、 嗯、 然后原来本科还没取消的时候是考过会计从业资格证，还有证券、 嗯、 还有银行， 嗯， 还有期货。嗯，然后这些是资格证， 单独分证的。你看我们都一样。 对对、 嗯。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读研以来就考了注册会计师嘛。 嗯， 对。 所以你觉得你这些证件里最难考的是什么呢？ 那肯定是注会，感觉像是每个学会计同学的噩梦。 我听说注册会计师也是很多很多门，是吧？ 对对对， 很多门考试。 它是一共基础阶段是6门，然后综合阶段还有一门综合。 嗯、 对。 所以是要六门都通过，也是像这个法律专业那样把它都加起来吗？ 嗯，不是不是，我们是单独的，就是、哦、嗯，它六个科目你可以分年考、嗯、但是一定要在五年之内全都考完， 就跟考驾照差不多， 还挺人性化的， 就是它是这样开始， 对，五年之内 慢慢 它是这样开始计算的、嗯、就是你第一年通过第一个科目的时候开始计算、嗯、你要是在第五年还有没通过的科目的话，那滚动的就是你第一年通过的科目就失效了。 哦、 嗯、 对对，然后 这还是有时间限制的， 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你不能一下考个十年八年的，不太行、 嗯、对， 哎呦我的天， 必须卡这点考完， 嗯， 要考不完的话，那您从头再开始滚吧，对吧？ 对， 你们第一年考的就不算了，你还得再考一遍，万一又没考过，第二年考的又不算了。 嗯，对对对、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证件啊，我们说就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一个所谓的上岗证，对吧？因为你想要从事这个职业，特别是像法律，你一定要有这个证书。其实就跟什么我们说的这个导游啊，包括这个像主持人啊是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这些证件，你们会你周围的朋友，你们周围的这些同事啊同学，也是跟你们的情况是一样的吗？也是要在学校就把他们考掉吗？ 对，我们基本上都是，我们本科的时候的同学绝大部分都会一起准备考试，就当时、 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啊，这个考证实际上就是对于像你们这种专业来说，不，这个怎么讲，叫做无学霸不考证，你们大家都是学霸，对于我们来讲、嗯、你们都是学霸。但是据我所知啊，有很多很多学霸同学，他们真的是特别厉害，你像他们两位刚才提到、嗯、可能每个人大概有那么七八张证的样子啊、嗯、那我据我所知，在这个七八张证在他们这个学科里面还不算多的、 嗯、 有很多的同学真的是十几张二十几张的证都是有的、 嗯、 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视频，之前也是有给你们看过啊、嗯、就是那个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一个真的是真学霸，我们可以来就是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真学霸的考证之路。 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嗯， 这个老话说得好啊，艺不压身，多学点东西总是有好处的。重庆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小黄，他对这话是深有赞同。进入大学之后呢，很多同学过起了慢生活哈，像打打游戏啊，谈谈恋爱啊，游山玩水什么的。那么小黄他没这么做，他踏上了一条学习考证之路。这些证啊就是他考的，我们来说一下哈。在这个大一呢，他取得了会计师从业资格证、英语四六级证，还有计算机二级证。大二呢，他取得了期待从业人员资格证书、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证书，还有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证书。那么大三他又拿到了这个理财规划师、证券分析师、初级经济师、普通话二级乙等、硬笔书法六级证书等等。那么还有太多了，咱们就先不一一说明了。总之啊，这个大学前三年小黄是一共拿下了17本证书，最关键的是所有这些证书都是他一次性考过的，而且都是高分通过。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哈，别说考17本，就算是考7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是为了找工作，估计很多人都不会选择这样去受虐。不过人家小黄说了哈，他是怀着愉悦的心态去考证的，因为每拿下一本证书啊，他就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既是挑战更是学习。听听哈，这可能就是学霸的境界。 哎呀，刚才在这个新闻里边说啊，这个小黄学霸是带着愉悦的心情来考证的哈，我不知道两位考证的时候愉悦吗？有过愉悦吗？没有， 没有 全部都感觉是痛苦受虐。 就是考过的时候还蛮愉悦的， 考过那一下很开心哈。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个令我想起了跟其实跑马拉松的经历其实有点像。 对，我知道你是跑马拉松。 对，因为我平常也比较爱跑嘛，就跑步的时候就基本上从起跑开始就在不断的质问自己， 嗯， 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开始跑。有病吗？但是就质问自己一路，然后有的时候你心里真会觉得，哎呦，别跑了，下回再也不跑了。我相信每个人都跑的时候都会说这样的话，但是真正就到达终点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哇，开心，受的苦全都值了。然后第二天还继续会来跑。 那你们这个参加马拉松比赛也是会有一些证书吗？ 有证书， 对吧？ 有完赛证书，对 对 对 啊，就是我知道是有这个， 都是有中国田协主席这个签字的证书。 我觉得这也挺棒的，因为这些属于就是我们在开节目开头说的这些属于加分项，因为你在这个工作当中，当然你可能从事这个职业，但是你说你看你爱好运动，对吧？这其实也是一个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分项。 象。 对，但是这些证哈，其实也都是属于锦上添花的，就是属于自己留作纪念的，跟他们那些证，我觉得区别还挺大的。因为其实我跟迪尔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哈，就是其实不太用考证，说实话，考的证很少。 是的， 可能驾照是我目前为止考过的最重要的证。除了驾照之外，我真想不出来有什么证对我现在这个作用还会比较大。但我知道两位的证，其实每一张证可能都会跟你们日后的职业规划会有关的。就是说你们考证的时候其实是带着压力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你们上大学的时候，你们其实考证是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体会啊，这种体验这种感觉我们是没有。 对，是 我们当时就感觉很简单的英语这个四级考过，然后计算机二级考过，都是很简单，因为真的不难哈。但是两位的考试刚刚说了，其实每一科都很难。而且都是跟职业挂钩的。我不知道两位在上大学的时候，这个考证会占据你们大学生活的是不是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安排？会吗？ 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像那些资格证书，比如说什么证券呀，还有我刚才说的银行啊， 就属于顺手考的是吗？ 不是，就是属于那种，你比如说你报了名了，然后到考试前就两周了，然后你开始看一看他的书，这种 人家才是真学霸， 说的很轻松的样子， 就两周了。 不是，因为这些科目确实是不是那种特别难的，对，就是你那个，而且只要60分合格就行，它也不分等级嘛，对。 对，我也觉得其实考证在我的大学生涯当中确实不是占了很大的比重。然后大学考的证书主要是可以分成两类嘛。一类是那种就像刚才明星说的比较普遍的那类的证书，比较简单的容易考的。另一类就是司法考试，就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这个证。然后前者的话，确实就像证券从业资格，我就差不多看了两周，然后复习量也不是很大，考雅思也就看了2个月的英语，就不是非常的有压力的一个过程。然后司法考试的话，就确实觉得自己需要对自己过去的学习做一个总结，然后带着这样的想法去考， 上升一个境界了已经。 对，然后这样考的过程当中也虽然不是很享受啊，但是也没有那么痛苦。 哎，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他自己就是跟自己学的专业跟这个法律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他是一个，他可能采访过那个这个从事检察工作的这样的这个包括法院的这些的人，然后他就对这个行业，当时他那个被采访对象呢是讲了这么一句，说你是，他问他说你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在这个行业里从事这个工作，然后他就说我是就是怀着对真相的敬畏，因为我们知道检察工作他是要这个取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我那个朋友他自己就会觉得说，哎，那我可不可以有机会也来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说我在这里面想要问一下两位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学习其他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门外汉，有没有可能去进入到你们从事的行业，通过考证然后来拿到一些职业的资格呢？ 司法考试最近发生了改革，就是以前的话其实就没有，不会有本科专业的限制，然后现在改革之后，就是非法律本科生的这些同学，他需要在实际的从事了3年以上的法律工作之后才能够考试，所以现在这个大门就是基本上是 半关闭了，是关紧的了， 门槛变高了。 那明星呢，你的专业呢？ 其实我们专业这个注册会计师这个证书是没什么限制的，就是各个专业的只要你想考的话都可以报名，然后但是因为它通过率确实比较低，可能单科也就10%到15%吧一年，然后这个需要花挺多精力准备的，然后其实有很多有复合背景的人，比如说学那些理工科的什么的，他们都会来考这个证书，但我觉得我们的注会和他们的法律可能不太一样的，就是感觉他们这个像是上岗，就是那种你要干律师你必须有这个，但是我们好像就是是一个特别大的加分项，但是你如果像干企业财务的话，这个也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如果你要去那种四大呀，像会计师事务所的话，这个注册会计师确实是会跟你的晋升啊以及你的薪资啊应该会有挂钩。对， 我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跨行啊，我们讲说其实主要看你大学的专业，当然说这个跨到法律可能相对困难啊，如果你现在假如说这个你本科并不是这个学科的，那么可能你就只能考虑说我考一个研究生啊，再读一个这方面的学科，然后再去考这个司法考试， 或者先干3年。 对，也是这个可以，但是 先找个地儿， 但你如果不是这个专业的，你很难找地儿先干三年吧，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说财经类的专业，这个我倒想到一些例子啊。我有一些朋友，他本科比如说他学的是英语，或者学的是中文，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普遍性的基础学科，这样的学科就是容易跨行的，他们就会去考虑去读一个 MBA，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这个考一些我们说像会计师啊等等，这个分析师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证件考过之后，然后进到这个行业里。因为像他们英文很好嘛，好多东西就不用去准备，然后包括他们比如说去香港读一个 MBA， 这时间又短，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跨行也是要，我觉得跨行需谨慎吧，大家还是要就是量力而行，考虑自己的工作这样。 对，没错。另外我有个问题啊，想问给吴霞，就是你刚刚说你考的证当中有一个这个证券从业资格证，是你考的是吗？ 对， 这个、 他们俩的好像都有证券资格证 啊。对，就是因为明清是属于本身就是属于财经类学科的，所以他考了这个证。但是你一个学法律学科的，这个证是你们强制要考的，还是说你为了自己日后比如说一些发展的方向，然后才考了这个证券的这种证书呢？ 哦，是后一个原因。 后一个原因哈。 当时其实证券从业资格考试，它其实不是一门，和财经方面挂钩很强的一门考试。然后，而且它考试的要求、试题的难度都不是很高，所以其他专业的像法律啊，然后其他的管理啊这一类的同学，我都建议可以去试一试。 哦， 对，它准备起来比较容易，通过率比较高。 哦，就是你在这个大学当中也是没有这方面的学科背景的，完了你就 对，我们公司 升复习， 对我们公司法就稍微设计了一方面一点点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具体在复习上就自己把教材看了一下，做了一点题。 因为我猜想哈、律师这个行业它针对的不同的门类啊还是比较多的，应该每个律师也有他比较擅长的一些领域哈，所以是不是也会在职业生涯慢慢的发展过程当中，也会比如说自己日后啊更想往哪个领域去发展，比如说你可能更想往这个金融类领域去发展，也要去考一些相关金融类的证，比如说有一些他们想往教育啊医疗啊，他们就会考一些另外的相关这些领域的一些证，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会啊，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我是了解到了，确实也有像这个司法考试还有这个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都考过了这样的同学，就很厉害。然后他们去做一些金融方面的法律工作就会很有优 势。那他们怎么学的呀？你说学法律本身就挺难的了。 对啊，我觉得、 还要考会计师证去。 对， 对吧？ 这真的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这个学习的那个头脑，就是特别的这个特别灵光这一方面。 对，但是我觉得刚刚吴霞说的啊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很正确的，因为我也知道，因为我身边嘛干我们这行的有很多的足球评论员，然后我知道有很多的足球评论员他们会去考教练证，就是说你们怎么干好这个领域的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然后 肯定是最好的。 是足球应该还有裁判的资格证， 裁判资格证也有、也有，但是裁判资格证可能相对哈、对这个帮助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教练证考的，比如说在解说比赛的时候一些相关的技战术的分析啊，你看比赛的这个角度就跟你作为一个纯业余纯球迷去看肯定就不一样了。 那你经常做足球解说，你打算考一个吗？ 还真有人建议我考，而且我知道这个证现在不难考、现在不难考、因为它也是分级的。 它都考什么学科呢？ 足球理论，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让你亲自去踢，因为足球教练嘛，你教别人踢，你自己不能什么都不会啊，对吧？ 那我觉得踢球你没问题，这个 踢球，因为它也是分级的， 对啊， 也是分为四级，它是D级是最低，然后 D C B A， 然后 D 和 C 这两级相对起来比较容易，只要你的足球基础还可以，基本的一些技术动作都会做，然后基本功也还可以，基本能到，但是 B 和 A 如果再往上的话。就挺困难的， 所以下面这两个级别、C 和 D 两个级别是基本上是给这个业余人士准备的，是吧？ 对，就是兴趣爱好者，如果有志于想来考一个证试试体验体验的话，是可以的。那关于这个考证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哈。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哈，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等下半段的节目回来，我们继续会跟两位啊考证的达人一起来分享一些考证的经历。咱们下半段节目稍后见。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级的 DCBA， 当然这个门槛相对来讲会比较低一些， 嗯， 相对来讲比较低一些，因为它可能整个你要是考后两个级别的话，整个的难度啊，作为一个足球爱好者，你的球技还可以，对足球有些基本的了解，然后经过一些复习准备之后，基本可以考到。但是 B 和 A， 据我所知，再往上考就比较难了，因为再往上考的话，好像是到了 A 级，你就可以正式执教一支职业的俱乐部了。这个可能还是比较难考的，可能就很多不能说，就是作为球迷来说哈，我喜欢看球，然后我就考了这个证，完了考了完这个证之后，我就带了一帮踢职业的去踢比赛了，这可能我估计执教起来大家也不会很服的，对吧？ 我觉得中国这个体育行业的它的这个机制啊，就像我们说这个球员的培养，他是从这可能说先进这个二队， 对， 然后一队，然后这样再去打，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需要很好的很专业的教练，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门槛实际上是好的，但是对于业余的这个球，就是我们说足球爱好者来说，就像论论这样的啊，这个我觉得其实考一个证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讲，你考任何一个证书，任何一个行业，实际上是对你这一份技能的一个认可。 对， 我觉得你自己就是无论你是考这个教练的证啊也好，考其他的证啊，你像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可能不需要什么这个像刚才说普通话，不需要什么其他的这些证，但他就是考。包括这个有一些同学，他是学这个钢琴，他说我可能没有从小学钢琴，但是我就考一个这个可能五级的证书、三级的证书，我学几年，我长大了以后再去考，这其实就是一个对自己认可，我认为这是好的。但是其实考证呢，我觉得啊，考证这件事情本身，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它对于你自己是一个丰富的过程，但是你不能够去伪考证论。 对 对，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其实很多时候啊，适当的考取一些证书对于工作和学习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那我突然想起了这个92年春晚，本山老师和黄晓娟老师一个小品叫做我想有个家，可能他们都没有看过，因为92年他们还没有生。然后对， 我也没有看过呀，我也很小嘛，对不对？92年不记得。 好，你作为一个00后呢，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小品。其实那个就很有意思，当时讲的是这个本山老师和这个黄晓娟老师，他们是两个人去参加电视征婚，然后要在后台去准备他们的这个台词，然后就是我叫什么什么，我想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另一半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就在后面练得很紧张。最后呢，就是他讲的是这两个人在后台，然后彼此觉得彼此还不错，就在一起了，最后就并没有去录那个，真的没有去录这个节目。但是特别逗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他这个女方就说了，我想要找一个这个经历这个有丰富的，然后这个心地善良，有一定特长的这样的人。然后本山老师从兜里掏出一本证书，然后这个女方一翻，六级木匠，然后本山老师在旁边接了一句，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所以其实这样的，这当然这是一个小品的梗啊，但是其实这个现象其实反映了一定的这个社会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能够涉及到各个领域的知识，实际上这是一种给自己加分的方式。但是有很多人呢，现在真的是有一些考证上瘾，甚至说他们成为了考证狂人。对，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在这期节目之前我有了解到一些这样的例子啊、据我所知啊，有一个，我记得有一次看一个哪个台的节目，我不记得了，但是就是他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今年大概已经快40岁了，然后他就是他的家庭背景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他的父母啊，然后他的亲戚啊，都是这个学历很高，都是这个恨不得是博士啊博士后之类的，所以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硕士，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我都不如家人的那个这个学历高，然后他自己就很自卑，于是呢他就走上了考证的这个疯狂考证之路，他自己，而且他现在考证给自己考成了网红，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他自己总结，就是他在这几年陆续参加节目，他可能有50-60张证书那么夸张。他本科的本来自己的专业是一个这个珠宝鉴定的专业，本身这个就要有一些从业的资格证嘛，然后他自己又踢过足球，所以他又考了什么足球裁判呀、这些奇怪奇奇怪怪各种各样的证书，五花八门的证书特别特别多。然后 我觉得啊，他自己现在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考证狂人的身份，然后来去上各种综艺节目啊，来去给自己有这么一个知名度。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们不去评价他的这个方式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属于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当然还有这么一类人，我周围的真的有这样的人啊，就是他们非常漫无目的的去考证，没有目标，他们只是用考证来给自己制造一个我们叫虚拟的忙碌。 嗯， 其实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是怎么想的啊，因为你们可能一位是刚刚参加工作，也是即将参加工作，你们觉得你们工作之后会这样吗？会这样做吗？ 嗯， 可能没空这么做。 对，主要是没空。但是最根本的，我觉得还是没有必要嘛。 嗯， 没有必要，因为其实学习和考证，它最主要的是体现了你的输入能力、你的学习能力这一侧的能力。但是在你工作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更需要你的输出能力。 没错， 如何更好的去表达你自己，如何更好的去感受这个事情是如何应当被完成的，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如何更好的去完成这个目标。然后这个思考的过程和我们学习过程当中思考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线。所以我觉得工作了之后就是需要切换自己的整个思考的模式了嘛。然后除非是非常的有非常明确的其他方向的职业目标，或者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爱好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再去考其他的证。 嗯，明星呢？ 因为我还没有正式参加工作，所以我就是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有一些证书确实是，不太相关的，可以不用花那么多的精力去准备，尤其是，可能是出于自己喜欢这一个某一领域的话，可以去学习一下。然后如果真的是纯为了一个证的那个数量的话，我觉得真是不太必要。然后因为我也是刚刚经历了求职这一个阶段吧，所以我也觉得能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的吧，能为自己专业加分的这些还是考一下还是有点好处的。毕竟在求职的时候，可能面试官会问到，因为像我们这两个就是专业性比较强的，有一些证书是从业人员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会问到，比如说你注会过了几门了，然后或者从事法律他会问你司法考试过了，这样子的。 所以说你看，其实两位也是觉得啊，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必要去真的考很多我们说对于工作和学习没有用的这个证书。但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也是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年纪更大，是一个50多岁的大叔，他呢自己他更夸张，考了100多张证，特别特别的夸张。然后人家问，就是他就接受采访的时候，然后被人问到说，你为什么要考100多张证书？他的回答很简单，说我就是为了保饭碗。因为我考这么多证书，我就可以跨各种行业，我就不会没有工作。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就是出于我们叫职业的不安全感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一个自卑的心理，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你才会用这个证书来证明自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感觉啊，但是这样的人实际上真的是在我看来真的不是特别的可取。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目标，你无论是考证也好怎么样也好，你不能说是我为了这个证书的数量去考它，而是说我们要为了得到这一门技能，或者说为了得到这方面的认可，我们再去考它。否则的话，这个时间和精力，因为考很多证书也是要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所以真的是没有意义的。 没错，就像迪儿刚刚所讲的，你刚刚说的，其实我就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其实两位的介绍当中也说了哈，我们考证呢，尽量还是要选取一些跟自己职业相关的事儿，就是对你的职业会有提升的事儿。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现在的很多现实的工作当中啊，就是真正投入到工作当中，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证书跟你的工作能力并没有关系，就是换句话来讲，你有了这个证书，哪怕这个证很难考，你把这证考下来了 也没用。 但是在工作当中，你可能展现出的工作能力跟你考的这个证是不匹配的。就是换句话来讲，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这个证，他的工作能力不见得比你差，而且可能还要比你更好。比如说还是以我们考过的这些证为例啊，就是你在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当中的你考多少分，你考再高分跟你实际的在业务当中的这个水平是怎么样，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你就像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举到那个例子，就是说一个这个获得过金话筒的，包括也是有多年经验的很优秀的主持人，他考这证的时候考了一个 B。 把这个弊，你说他这个弊是怎么来的？他可能就是考官认为他那天的状态不好，但是跟他的工作能力其实不能完全反映的。我不知道两位其实你们这种专业性都比较强哈，在你们的工作当中，或者说在你平常接触到的一些同学当中，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人可能考了很多证，很难考的证他都考了，或者考证的分特别高，但是最终表现出的工作能力，好像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会有吗这种情况？ 我觉得司法考试它应该算是一个不是很能够说明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因为司法考试它本身需要很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然后工作当中也是很要求这种素质的。所以司法考试的成绩基本上其实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工作能力的。然后包括我在学习过程当中认识的朋友还有工作当中的同事都给我这种感觉，就是你在准备司法考试的整个过程以及你最后考出来的成绩和你最后的工作，它其实区别不是非常的大，就整个过程当中你体现出来的能力区别。 对，所以各行各业还是不太一样。 对，还是不太一样。 就有的行业会这个关系不大，但是刚刚吴霞讲那么司法考试基本可以反映出来，就是你分越高说明你的整个的系统性逻辑性会越好。 是的。 明心呢，在你的平常考证的时候，你觉得在你们这个领域哈，是不是说考的证越多或者分越高也能够完全反映出他的工作能力的高低？ 我觉得不能说是完全反映，但是会有一点点的关系，就是因为毕竟这个考试它是一种综合能力吧，不仅是专业，也是对自己这个耐心呀、毅力啊这种，都还是精力的分配啊、时间这些，它都挺锻炼人的。 没错。 但是真的是到工作上的话，可能确实工作上用不到这么复杂这么深入的知识，可能你不考这个证也会有这些能力，我觉得也不影响的。对。 你刚刚说这个让我想起了咱们都考过的一个证，就是高考证。就是咱们都拿到过的一个证，高考准考证。就是我记得我当年参加高考之前哈，有一位老师跟我说的话我印象特别深，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跟刚刚明星说的那个意思差不多，就是高考完了之后大部分的学科可能在你这一生都不会再碰到了，你可能什么物理啊化学啊这种，你可能你高考之后你就再也不会接触他们。换句话来讲，高考你考的分高和低可能跟你日后所从事的东西并没有太大关系，你物理考了满分，但是你之后并不一定去干这个，但是你高考考的分高能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的学习能力的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武侠刚才说的这个输入跟输出的能力。我觉得其实这个考证啊是一个这个能力的体现嘛，当然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爱好，但是 爱好 真的就是有一些人 会有 这个爱好。我觉得吧，就是大家不要上瘾，然后合理选择。那其实这个我觉得无论是你这个想要证明自己是学霸也好，想要通过考证来当网红也好，或者是你单纯的出于说哎，我就想要以后这个跳槽的时候跨行业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敲门砖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啊，就是你通过考证来充实自己总要好过你去这个浪费你的这个时间，然后去当然这个现在也不能说打游戏是浪费时间了啊，因为现在这个但就是说总要好过你荒废你的时间，你的青春。但是无论如何呢，我觉得都是要选择一个这个合适你自己的方向。另外呢，就是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考证真的不能代表你的职场的安全感。你不能说我周围的朋友有晋升，然后有加薪，他这一年买了房买了车，我这一年干了什么呢，考了几个证，你不能用这个来对比的。因为有的时候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可以复制的，你是不可能用别的人生来去衡别人的人生去衡量你自己的。另外呢，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证书啊，我们说有很多这个叫做虚假机构的一些证书，这个其实也是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因为像你们二位考的这种证是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是国家我们说有的是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来这个认证的，有的是你们这个行业的认证的。当然有一些证书啊，我们说你比如说像我举个例子，我周围有朋友他们就是说月嫂的证书，不是考月嫂的证书，他们是选月嫂，就是说现在 任何一个月嫂都会拿出几本证书来。 哦， 对，就是他可能家里要那个生宝宝，然后请月嫂，任何月嫂拿出一排的证书在这儿。我有营养师证，我有这个月嫂证，我有什么通乳师证，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证。 完了，你一看，啊、哦，好厉害，这么多证，就像他们 厉害、嗯。对，但是后来你发现呢，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多， 嗯、 然后以及每一个人的证的签发机构都不一样。 嗯。 就是，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在就是，当然你们可能现在说这个还有点早，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我们未来可能都要遇到，无论是你是这个，包括就是你选择一些什么像保洁呀这种服务性的行业的这些人员，他们的证书的这个签发机构都是非常不明确的， 嗯， 你并不知道哪一个机构是给你是国家认证的，然后给你签发的这些证书，甚至这样有更有甚者，他们会说，哎，我几百块钱买一个证书，一堂课都不用上， 嗯， 会有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选择这样的像是这个服务行业也好啊，包括选择你的这些这个周围的这个能够帮你去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也好，你一定要认准了这个服务的这个证件签发的机构、 嗯、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证件也很奇葩，想要跟大家探讨一下，你们、嗯、你知不知道你周围有什么奇葩的证件啊？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我听说现在这个，而且是真的有的，行业里面有的叫做装饰材料管理资格证和装饰资料管理资格证，这是两个证， 没听说过。 对，另外就是会有、 这个、干嘛的呀？ 就是你装修的时候，然后会有人给你这个盯住你用料。 哦， 对，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木地板导购员资格证。 哦， 就这简直就是还有更奇葩的，叫做证婚人的那个资格证。 证婚人资格证， 对， 职业证婚的， 对，就是职业证、嗯、但是谁会找这样的人来证婚呢？因为就我参加过的婚礼都是找一个自己的这个领导啊，然后长辈啊，或者是双方都认识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些证件都是很奇葩的。我不知道两位你们在这个学习生活当中有没有听说过有很奇葩的证件呢？ 没有 那你们考过一些比如说跟你们的本专业没有什么太相关的证书吗？就是自己纯凭兴趣去考的。因为其实我知道现在这种凭着兴趣去拿的证也很多，因为现在好像每一个这种机构比如说在近几年，我知道很多朋友会选择就是去考潜水证，有一张潜水证、 哦、 大家就会觉得哇，就是有很多人是把这当做一个目标，说我就为考这证，所以我才休假去旅游的，去了就是为了考这个证哈、 哦。真的，可是这个潜水证考下来以后，就是你以后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潜水，你有这么一个执照是这样吗？ 啊、哦，对，因为潜水我们知道它其实你下潜是有风险的、 哦， 你如果在下潜的时候你没有掌握潜水的一些技能，那么你是不能下潜到很深的位置的。 嗯， 这个潜水证随着级别的提高，就是说你下潜的位置可以更深。嗯，比如说有最深到10米的，到15米的，到20米的这些证，而且潜水证它虽然是由各个比如说这种海岛哈，他们都会有专门这种培训机构来签发，但是他们有一个统一认证的标准，就是说虽然是这些机构来培训来签发，但是他们的标准是全世界一样的，就是说你这一张证，所以你可能是在泰国考的，你拿到马来西亚去也可以用，别人是认的。 哦，你说到这个证书，我想到一个类似的证书，就是那个飞行驾照。 飞行驾照 啊，现在会有一些人去考飞行驾照，而且就是他们就是一些这个飞行，就是飞这个飞行的这个俱乐部等等就可以签发、 嗯、 然后也是这样全世界通用认证的这种、嗯、据我所知也是有一些人去考。哦，对，另外我还想到了一个证件，就是我周围的有一些人都会去考的，我认为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证书，就是那个 CPR 就心肺复苏的那个、 哦 对， 那个 是 急救师， 对对对，他就是叫做急救员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名称，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次经历，我做过一个晚会， 嗯、 是这个叫做应急救护大赛的颁奖晚会、 嗯， 然后在那个上面就会有一些应急救护的展示。你比如说这个 CPR， 它的过程就是先要观察周围的环境啊，然后开放气道，是因为你如果周围危险的话，很简单， 哦、 如果地震，它这个周围还有坍塌的风险，你给他做心肺复苏，你们俩都废了， 是 这样的情况、嗯、所以说就是你要观察，然后你要给他开放气道，因为他那个很有可能伴随着这个呕吐的症状，他可能会这个窒息、 嗯、 然后开放气道，然后按压多少次，在1分钟内按压 压多少次，按压的那个点位在哪里，然后你要给他做人工呼吸，这个样这是一个很系统的训练，大概要几十个小时有这样的一个训练。然后我有看过他们展示，真的非常的辛苦。当时展示的时候呢，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人在展示，有的是这个一些军医，然后有的是这个像当时这个海南的代表队，就是海南的空姐，海航的那个空姐，然后还有好多就是各行各业的人，你会看到他们就是都在学习这个技能，然后再展示这个技能。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像这个证基本就是全民都可以去考的， 是的， 对吧？只要是 另外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帮助吧。我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说哎，我是可以有这个应急救护证的，我是可以来帮助别人的。这个时候是要比，因为真的遇到这样的危险的情况，我们经常在新闻上可以看到，遇到这样的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你如果要是一个经受过培训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你就可以等待这个医疗的救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说一点点题外话，就之前考过那个，就是你说过的那个驾照的问题。驾照真的要奉劝所有现在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在大学期间把它考下来。为什么？因为很多很多的人，我身边有特别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在他们上大学的时候觉得说，哎，我一三五上课，二四六我还要睡懒觉，我哪里有时间去考驾照呢？我很辛苦的。后来发现你上了这个工作了以后，你没有驾照，因为驾照现在是一个几乎和英语四六级一样的这么一个工作的这一个门槛，就是很简单，你说你有的时候去给你的同事啊，给你的这个朋友呀，这个去开个车，就当然就给他们当个代驾什么的，对吧？这个都是很重要。另外你这个证件也是可以作为你的一个辅助证件去办理很多手续，你就会发现在你工作了以后，你就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周日还要坐着大巴苦兮兮的去练车，你就一天的这个睡懒觉的时间就没有了，你还不如在大学期间就考掉它。 因为大学现在有寒暑假嘛，对吧？是很好的考驾照的机会。 对， 像刚刚他讲的， 上班以后就没有了。 对，两位都考驾照了吗？ 考了， 都考过， 没有， 没考过了，得抓紧了。 你就是那个上班以后没有时间考驾照的同学。 对，我多半是，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你，因为你这个专业在读大学的时候非常的忙碌，是不是？ 对，大学期间实习就比较紧， 所以抓紧把它考掉。 对，这个真是赶早不赶晚，我也是大学毕业之后才考的，也是拖了几年，然后才下定决心报了一个班，就逼自己排班，把这一段时间尽量排得开一点，然后去考。真的还是这个技能还是越早掌握会越好一些。 对，我当时是早一点，对，我是高中毕业就开始去报的第一门科目。 高中毕业 真 的 是 想 的 挺多的呀。 对，然后 高中毕业当然好好玩了，谁去考驾照？ 没有，我真的 是你就去考驾照了。 对，我去考了驾照，我不仅考了驾照，我还把那个理论给他过掉了。然后后来上了大学，然后每个假期去考一下这样子。所以说就是最后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无论如何，你要不管你是要考什么样的证件，一是要适合自己，二是也要让自己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规划。考证不能够代表你的职业安全感，但是能够让你自己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去给自己做丰富和提升。那么也非常感谢两位啊，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是这个来自这个翻乐队的，叫做 Carry On。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都能够努力坚持下去。 没错啊。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今天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感谢两位嘉宾还有我们达人课代表啊，今天给我们一起带来了这些有意思的关于考证的分享。在歌声当中呢，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中午的12点，青春联盟，咱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And I found you with a bottle of wine, heading the goods, and I like the 4th of July. You swore and said, we are not shining stars. This I know, I never said we are. Though I've never been through hell like that, I've closed enough windows to know you can never look back. If you're lost in a hole, or you're sinking like a stone,